兄休得呀，告知归林的本事，今天只一看，汉江山多亏了皇兄所赠，叫寡人怎舍得开国的元勋，你我是不外的君臣。传口罩西呀听分明，今早朝郭娘娘起走一呀奔，叫寡人把腰刚问罪殿前，不等那鸡也曾把面丝派曾，要不犯寒寒不斩，要在你那燕国表明，想孤王走南阳东逃西奔，老皇兄啊，解甲在 泊水西村，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，自今姑念你小三年，该三月小三月，该三日小三日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刻小三刻，该三分三年三月，三日三十三刻三分，若不带小包丁乾坤，姑念了你曹桥关亲临大阵，姑念你是一国开国宝臣，是才奸亲敌本将之一尊，寡人宰修不听谗言，岂斩你开国老臣，不是有道的明君。要皇儿兄要自狂，俺家亡故的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免悲伤，方大胆一步一步随定寡人。